嗱，咁不如我哋又聽下漢永啊，同大家講解一下到底呢個漫畫入面同呢個電影嘅分別同埋關係，原來都幾大分別㗎，其實都係啊，就甚至有啲唔係嗰回事㗎喎。咁啊，想聽下漢永點樣講先。 好啊，咁啊，韓永都睇咗啦，系咪？咁啊，讲下套戏先啦，觉得好唔好睇？ 都 OK 嘅套戏，但系就冇想象中我哋最初吹到话有成接近200个曾经出过场嘅 character 会出场咯，但系都数落都冇啊，除非你计埋 Wanda 嗰啲。你嗌唔出名嗰啲士兵咧，如果佢出场嘅话噶， 咁应该计埋啦，系嘛？ 又或者纽约市啲居民 啲 啊， 啊， 系嘛？咁啊，纽约又或者连纽约市啲居民啦，咁啊出个场，首先睇翻出个场有咩啦，咁啊嗱 ，Doctor Strange 啊，阿王啊， 唔系，你数嗰啲冇出场嗰啲好似好啲啊，如果你数出场嗰啲数到听朝， 冇出场矮人都冇出场啦， 系。 啊咁啊，矮人蛙先冇出場啦，成個矮人系列啦，應該話啊咁， 係 Doctor Strange 嘅其他巫師啊，其他咩冇出場啊，得佢同阿王啦， 係 神盾局除咗家影短片嗰度得 Nick Fury 同埋阿 N 出場啦，其他都冇人出過場啦， 係 啊咁啊。Iron Man 嗰度连啊 ，Iron Man 导演即系做 Happy 嗰个大只佬都冇出场啦，咁啊成线嘅人都冇出场，其实都唔系真系 佢同 Pepper 咯， 系啊，唔系真系咁多出场啊，成个系列可能都系得啲主角出场啊，而完全被漠视，而之前全会出场嘅重要人物就都冇出过场，就系、是、啊。Carol Danvers 啊 ，Captain Marvel 系，哦系啊， 净系如果记得就系、是、啊个 logo 出个像啦吓，咁啊临危先揾佢，咁啊唔知点解之前唔揾佢啦，可能之前未开始谂住拍女英雄嘅电影，所以冇个咁嘅构思啦吓。咁啊一间都会交代下漫画里边 Captain Marvel 系咩嚟噶， 系啊，到底系乜水咧？ 系一个相当复杂嘅情况，包括系一啲有啲 legal problem 嘅法律上嘅问题嘅、啊。咁啊嗱，套戏其实以咁多人即系冇200个啫，但系都唔少人嘅，但系以咁多人嚟讲，佢都算交代清清楚噶啦。咁、 嗯、 啊。即係好多人俾 DC 同 Marvel 咁啊，依個的確係事實嘅。佢拖咗十年先搞咁大壇嘢，而正義聯盟，雖然我係覺得正義聯盟俾啲批評講得嘅，冇啲批評咁差嘅，咁但係無可否認佢依個係簡單啲，因為佢鋪平咗十年，好多嘢唔需要交代㗎啦。咁啊，但係問題咧，如果你唔好睇，例如你對魔法冇興趣，你冇睇 Doctor Strange 其實都幾拗頭噶嚇。又 assume 你已經知道曬 Doctor Strange 嘅力量啊嗰樣嘢啦，咁啊都同埋今次嚟講都算做個有少少主線楞住啦。而個間隔雖然都係平面啲，但係比其他佢幾部 Marvel 嘅間隔都算做立體啲噶。 哦，咁讲好多咯，呢度、 啊、叫做有感情啊，识流泪啊，咁啊，亦都有交代佢点样收养一班人帮佢做嘢啊，而佢对佢哋真系付出真感情嘅。当然啦，佢因为正常好多嘅，比漫画里边基本上系癫佬嚟嘅。咁啊，呢度佢其实都系啊，呢度唔够癫，呢度其实佢系有一个理念嚟咯，理念。亦都好多人諗過，包括多年史泰林都諗過呢樣嘢嘅。 係 啊，咁亦都曾經賦予實行嘅。你記得史泰林當年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之後成堆唔受歡迎嘅人物，包括政治犯，湧曬喺個島度，就周圍揾軍艦圍住佢，就搞到就淨係俾一啲工具佢，但係冇俾食物，結果搞到人食人又有啊，史泰林咁佢想扣過。類似咁嘅實驗，可唔可以減少人口呢？呢個其實真係人類有諗過嘅，唔係冇諗過呢啲問題㗎。 嗯。 啊，咁所以咧，咁呢度其實唔算癲嘅，只不過一種信念咧，叫合唔合理呢個另一個問題啊。 嗯。 咁但係冇錯喎，如果 如果人口爆炸嚟讲，你减少一半，咪人口唔爆炸咯？ 系， 即系当然， 觉得你资源吓、啊，你资源唔够使，咁冇办法咁啊吓，开源节流嘅啫，得两个方法啫嘛，开 咁啊，即系解决香港嘅房屋问题，某程度最简单就搞一次文革啦。大陆嚟讲，死咗保守估计3000万人，即系当时嘅大约二十分之一人口左右啦。咁系咪可以搞多次啦？即系所以，即系呢个系疯狂嘅理念，但系你唔可以话佢啱定错，因为事实上冇啱定错嘅。咁即系睇你观点与角度嘅问题啊。咁啊，但系你睇翻成个戏咧，佢串联咧都算几好嘅，即系啲同埋啲笑位冇系做得好少少啊，冇之前啲咁 odd 嘅，之前好似夹硬接你个笑都无端行出嚟， 唔、会好似雷神三嗰啲咁咯， 无端自己撞埋埲墙咁，冇呢咁嘅嘢啊。例如一开场佢都几个笑位，你话我哋唔惊你，即系 Fennel 打败咗佢哋移民船之后，我唔惊你咁啊话。我哋除咗有信念之外，仲哭，即刻弹电影合衣出嚟啦。咁呢啲咁嘅笑位系做得相对好啲嘅。 嗯，系啊。力 量上呢度就有少分别啦。如果你喺漫画度只欧芬奴，基本上冇可能打得人哭嘅。 我咁呢度呢度只哭废咗好多。 啊，呢度，但系其实咧。都系有一向以往嘅问题啦，就系、是、力量上 系 啊，例如佢哋对嗰啲我唔记得咪嗰啲怪兽，如果系漫画度一啲叫Phase Runner 嘅嘢啦，即系 Final 一啲生化人嘅武器啊，咁但系你连美国队长啊北奇都会隻手抽佢。 哦，咁佢呢度嗰啲唔当佢系啲咩啦？ 啊，咁另外那个 back order 嗰几个怪物，咁啊竟然系美国队长连盾都冇可以用徒手搏击打伤其中两只，咁 back middle 咁冇，佢哋完全冇超能力喎，但系拥有强大力量嘅 Vision 同阿 Scarlet Witch 俾佢打残。 哦，系。 力量上其实都几奇怪咯，因 为咁讲吓，佢咧就讲到好似咧嗰个好似刺客咁嗰个咧就靠嗰支矛，咁咧而个女嗰个咧就相对好少少吓，佢都系搏击，咁但系佢都某程度上系打输俾佢哋嘅。 系咯，咁啊，但系即系讲。Scarlet Witch 以呢套戏嚟讲，除咗 Fennel 最强就应该系 Scarlet Witch 噶啦。咁都输得嘅，咁仲有 Fennel， 虽然佢冇可以顶到 Fennel 一嘢，虽然 Fennel 冇刻意用热过嚟嘅力量，但系单凭佢本身嘅力量，佢呢度可以抽赢康美国队长，可以顶住佢喎。 系咯。呢个 真系先系奇奇怪怪，即系佢哋对力量嘅分裂，即系。有啲 Marvel fans 就话：，最唔中意 DC 点解超人嘅正义联盟嘅超人占咗佢力量总和六成咁就系，咁但系事实系啊嘛，咁强就 系 强，弱就系弱，点解冇分界啊？个个都差唔多嘅。喂 ，Iron Man 蜘蛛侠啲强嘅同 Thanos 系打到接近平手。美国队长同佢又打到接近平手，你唔好话俾我听，美国队长同 Iron Man 打系嘛？ 系， 即起码呢度啦吓，咁呢度嘅设定嚟讲啦，你喺漫画另外一回事啦，即系漫画美国队长比呢度更弱啦。 系，咁呢度始终唔可以咁渣嘅。 咁呢个就系 Marvel 一向嘅设定上嘅问题啦。即系有，我觉得一向佢哋有个问题就系、是。心思啊，人物造型啊，或者某程度佢嘅设计啊，当然设计人物嘅性格同设计，因为啲演员啦、啊，罗伯唐尼唔系做紧 Tony Stark， 做紧罗伯唐尼啊， 做紧自己 啊， 或者你话系佢同嗰个 Tony Stark 都系，即系至少喺故事入面嗰个啦，系一样啦。 啊，就系、是、但系同漫画里边就唔系好同啦，漫画里边深沉好多嘅吓。咁啊，又或者 Tom Holland 就净系做紧 Tom Holland， 唔系做紧 Spider-Man 嘅咧 ，Spider-Man 完全唔系咁嘅个性格上啊。咁即系当然你有啲人觉得差唔多，因为佢净系睇个 Spider-Man。但你睇翻前兩套戲個 Spider-Man 都正常個，即係唔係咁嘅，即係冇咁調皮嘅啊。係，當然佢呢度做個16歲嘅 Spider-Man， 其實名義上係 Peter Parker， 實際上做緊就係黑仔 Miles 啦嚇。 OK， 即已經係最新嗰個啦。 嚇、啊，咁、那個啊，當然大家想睇 Miles 都有機會嘅，因為11月就有 Into Spider Universe 一個卡通版嘅。 哦、卡通版 ，OK， 3D 动画啦吓，由 Sony 嘅拍嘅，咁有好多个唔同 version 嘅 Spider-Man 出现啊，嗰套片嘅，咁呢个另后话啦，咁啊，但你睇翻成个架构，我觉得套戏系好嘅，但系始终系摆脱唔到 Marvel 嗰种，成套戏系咁赶住一幕跳一幕。你要做到冇冷場，但係好似好緊湊，但其實係夾唔到嘅套戲。 咁樣， 你覺得咧？咁一場跳去第二場，真係好似有少少無厘頭嘅喎。打完而家為咗嗰度， 咁係有啲嘅，不過就都還可以啦，我覺得。 因為佢唔係正義聯盟俾人剪到一忽忽嘛，佢真係正常完整咁發展落去啊嘛，咁都會犯一個咁嘅錯誤嘅。有啲奇怪咯，即系虽然唔影响佢系好唔好睇呢个，但我都有啲怪嘅啊。 嗯。 啊，咁整体系 OK 嘅套戏，咁啊，亦都以咁大场面、咁多打斗嚟讲，佢不过都系典型学阿詹姆斯·马伦话斋， 系 人物故事架构弱，咁呢个一定噶啦。但系佢亦唔需要故事架构，因为成个故事佢算交代得唔错噶。同埋特技太多，令到而啲特技有少少夹硬用，唔自然嘅特技咁呢个詹姆斯加马伦讲得系某程度系啱嘅，咁但系如果系睇英雄片，都系睇呢啲嘢啫。 你都系睇呢啲噶啦，唔系睇咩啊？ 咁你唔系睇阿凡达啊嘛？你唔需要佢自然喎，大佬。阿凡达讲紧星球探索故事，所以其实佢嘅批评系啱，但系。套用落去就有啲怪咯，啊，某程度上，咁啊，成套戏简单就系、是，即其实个主线都好直落噶 ，Fennel 想实验自己嘅意念殺死一半人，咁就一路咁唔同嘅地方揾到唔同嘅 Infinity G， 东呢度唔系叫 Gem 啦吓，咁砌成先 Godland 终于完成咗佢。意念啦，就殺咗月全宇宙一半嘅生命第一，咁但系唔知点样收科喎、啊，咁 Captain Marvel 里边又会有 Nick Fury 出现嘅，咁系套戏系呢套戏之前定之后咧，咁啊要睇佢上场嗰阵时先解释啦。Spider-Man 仲喺度喎，呢度都化灰、啊， 嗯 哼，咁 Spider-Man 第二集点搞啫？ 我呢度差唔多全部人。真系冇复仇者，唔知冇一半人啦、 啊，应该冇晒最强嗰啲啦，最弱鸡嗰啲剩翻一大喺度， 或者唔肯，嗰批都喺度咁样。 对壳唔肯度，对壳借沽咗唔敢出嚟，咁得关 Banner 都冇用。 系 系啦，咁啊套戏。大致上都系一条主线简单啦，咁啊等其他人完整啲交代套戏嘅内容。咁你都睇咗，你觉得点咧？ 我觉得套戏都即系你话精唔精彩，一定精彩噶啦吓，抵睇都一定抵睇噶，呢啲都讲过啦。咁啊，仲有就系、是、觉得佢喺个打嗰方面就如果可以再精彩啲就更好啦。咁但系呢啲，我觉得即系已经算系咁噶啦，系嘛？你已经系喺交代人物方面又已经 啊，连阿 Fernal 都交代咗咁多，系嘛？ 系，但如果讲起打，啲人好唔中意正义联盟嗰个打法，但我觉得佢清楚利落个，起码有真系打，因为你都唔知发生紧咩事，个缝一声咁就飞咗去啦。 哦，咁啊，咁佢冇嘅吓，佢都有啲过招嘅，有啲啦， 系有啲啦，咁啊，即系。可能套戏需要交代嘅太精彩太多咯，咁所以 变咯。 所有打斗场口都乒乒乓乓飞来飞去，你睇到好听啲目不下级，唔好听啲。如果睇啲 3D 嘅手都痛埋。3D 嘅手都痛埋。 咁都系嘅，不过都还好啦吓。呢套我觉得都接受到嘅，未去到真系咁差。 Okay. 我睇 2D 版、3D 版点啊？佢有冇雷神咁好？好似真係幾夾硬嚟嘅 3D 啊。 嗯，咁啊未至於嘅，我覺得 3D 版都 OK 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好靚呢，咁我又覺得即係或者一定要睇 3D， 咁我又覺得未係嘅。 因為之前睇雷神 3D 版，我覺得真係好多鏡係夾硬嚟，無端端個取飛過嚟，真係為 3D 而飛啲，同埋唔覺得咩震撼咯，預咗啦。 吓，即係你講雷神3嘛，係咪？ 係囉。有啲人好夹硬嚟， 雷神三已经算好啲啊！之前有啲真系无谓啊。 咁系无端端影住个人得几格咁嗰啲，即系夹硬后边啵咗佢当 3D 咁嗰啲啦。O K， 咁 好多 系咯，即系依套会好啲。 系啊，尚算 O K 嘅。 我咁或者之后都睇翻 3D 版，因为太赶啦，赶住做节目，又呢个礼拜比较忙，冇时间咧。 系都明白嘅，系大家都忙到七彩吓，又之后又搞活动又成咁，系。 系咁啊，或者咁啦，开始交代翻下漫画里边系乜嘢啦，咁啊。 系啊 ，Fernals 一个系咩咧 ？Fernals 喺漫画里边咧系属于一个叫 Eternal 嘅族人啊，或者 Homo Immortals 啦，咁形容佢哋嘅族人啦。嗱 ，Homo Supernal 就係人類啦。 哦 ，Homo Superior 啦就係 X-Men 啦 ，Mutants 啦。咁呢個族人咧就係屬於 Homo Immortals， 即係永恆嘅族人啦。佢哋叫 Eternals。嗱，咁先交代佢哋點嚟啦。咁啊嗱。佢哋係由一族叫 Celestial 嘅人創造嘅超生命體創造啦。嗱，乜嘢係 Celestial 咧？佢哋其實係宇宙創世之，就有部分咧係上一個被毀滅咗嘅宇宙留翻嚟嘅人類進化成嘅超生命體啦。亦都有部分係好似神咁自有永有嘅，例如啲星賽標啊，就係宇宙嘅審判者，有 Law Chaos 啦，同 Law Order 啦，暴亂。同埋秩序嘅背后影响暴乱同秩序嘅，即系嘅一啲神咁嘅人物啦。咁亦都有加特毁灭者啦。咁佢每人有唔同嘅能力或者唔同嘅 function 咁啦。咁其中一个Crystal 咧，就其中几个唔系一个啊。咁嚟到地球就睇到人类嘅有 potential 去發展成一個比較高等嘅物種啦，咁佢哋就將部分原始人實驗，咁就將佢進化成為呢啲 eternal 族噶啦，咁就由呢度開始啦，咁佢哋就住喺唔同嘅地方啦，進化成唔同嘅神族啊，或者就咁 eternal 嘅一個 society 咁啦，咁而Fernals 嘅祖先咧就係、是、以佢哋移民咗去木卫二啊，即系 Titans 嘅其中一個分支嘅族人啦。咁但系某種原因啦，暗示可能戰爭啦，咁令到佢哋嘅人數又要減到 Fenos 嗰陣時啦。咁佢 Fenos 嘅爸爸阿拉人咧，已經係算係少數定班嘅人啦。咁佢為咗即係佢哋本身就係。擁有接近永恆的生命，所以其實不需要生仔，不需要回報得順。但是因為他們的人數銳減，所以他們的掌握就容許他們某些人 可以結婚生仔，生殖同幹。咁、 嗯、 啊，咁啊，但係一出世嘅 Fanon 發現就有遺傳病，就變成怪物咁啊，紫色啊，又個下巴搞到咁鬼核突啊，咁佢媽媽一就嚇到傻咗，想殺死佢，咁後尾就結果冇做到咁，但係佢就被送去佢哋一啲所謂好似集中啊養育嘅地方咁長大喺嗰度。佢本來就係想繼承佢爸爸咁做一個做一個科學家嘅科研嘅人士。咁但係咧咁佢發現原來佢與生俱來佢就有好強大嘅征服同埋殺戮嘅意念。咁啊佢嘅科學研究最鍾意就係攞啲小動物做實驗，尤其是睇佢死前嘅一刻嘅咩啦。咁啊嗱，喺佢年輕時代咁佢撞咗個女仔啊，咁啊個女仔帶埋佢同埋佢一啲朋友去山洞度。咁佢啲朋友就俾山洞裏面嘅動物殺死之後呢，佢就將成個山洞嘅動物全部殺曬。咁就發現好有快感喎、哦。咁、那個女仔教曉佢嗰種咩所謂生同死又唔同嘅嘢啦。咁後尾呢Fanon 離開咗泰坦星啦，咁就加入咗宇宙海盜啦。咁啊做副艦長咁上下。後尾佢殺咗個男長，翻到嚟又跟住潛逃翻泰坦星，佢又見翻個女仔喎，咁啊同佢又講一啲生同死嘅嘢，咁但係發現有啲奇怪喎、哦，原來除咗佢之外，其他人都見唔到嗰個女仔嘅，即係個女仔同佢發生咗好深嘅感情，咁啊叫做相愛啫。但係原來咁後尾佢發現。佢戰死個女仔令佢復活，咁佢發現原來個女仔其實就係另外一個神族，類似神族嘅嘢，即係死亡嘅掌管者 Lady Death 喎。 哦 ，Miss 又係佢 ，Miss Death， 咁就係佢啦。咁啊一抹開原來得骷髏怪，咁啊 Fanon 深愛住佢，咁啊 即係話唔定佢骷髏仲中意咧，係嘛？ 咁、啊、跟住有另外一個dimension 嘅死神嚟到，咁啊同佢爭仔，咪爭女啦，咁啊， 我爭， 咁啊係，加咁爭女啦，咁結果佢爭贏咗，而呢Lady Death 就用打敗咗嗰個死神，就打敗嘅方法就將所有俾個死神殺死嘅靈魂釋放，令到佢哋不斷纏繞佢。而瘋狂而死啊！那個 哦， 咁、啊、另外一個同佢曾經爭過女嘅咧，就係 Deadpool， 係 啊，之前都講過啦， 係 嘛啊，咁我哋最好笑就係我去睇嘅嗰陣時候，兩個咁嘅廣告牌動埋一齊，哇！咁夾啊，咁啊 Deadpool。換死時途中一齊就遇到 JD Death 啦，咁啊，咁花言巧語要氹掂個 Fanon 就好興啦。結果兩個打完一輪，咁你即係話你唔好煩啦，兩個都復活啦。 打和啦 ，Super。 咁啊，復活之後 ，Fanon 捉咗佢，去翻去泰坦星，就用佢哋超然嘅科技幫 Deadpool 改造，令到佢變成應魔圖。 我仲幫佢添。 啊！喂，唔死得点同佢争女啊？你要叫接受唔到呢啲得，你首先要死鬼咗先得噶。 系 你唔死得点同佢争女啊 ？O K 啊，咁啊，嗱，燕先，所以 Deadpool 咧，亦都知道佢有 Infinite Gem 啦，嗰个唔系叫 Stone 嘅，咁佢都自己发明咗一样嘢。叫藏田 UFP Jam， 就話點解啲故事成日改㗎？即係同啲，因為 Deadpool 係少數知道自己係漫畫人物嘅人，所以成日透過啲黑色格仔同呢個，喂做乜鬼嘢啊？隊諗佢，要我講咁多廢話。 咁之類咁嘅嘢。咁佢就發明咗 continuous jam。喂，唔得啊！我要攞個 continuous jam 改正翻佢啊！你又記錯咗之前個故事啊！ 咁樣， 所以係唔止六粒嘅。 OK，OK， 咁啊，係呢個江爺搞笑故事。 五粒就搞笑嘅啫，係嘛 ？OK， 咁嗱。就咁跟住就會發生咗一件事叫 Thanos Crash 啦，咁就係 Thanos 呢為咗要討好 Lady Death 呢，咁佢就四處去收集 Infinity Gem 啦，咁結果從 哦，即係佢係攞嚟送俾人嘅啫，佢唔係自己用嘅， 唔係攞嚟懟冧宇宙一半嘅人。 哦Okay. 最初佢其實冇攞到 Infinity Gem， 最初點解佢想攞另外一個原因點解佢想佢咁熱衷想攞 Infinity Gem， 因為佢試過攞咗一樣嘢就嘗試，如果真係神一樣嘅力量會係點，咁就係攞到 Cosmic Cube 嗱、最初出現頭一個成個 Marvel 電影世界 MCU 裏面第一樣出現嘅神物就係、是Captain America 裏面嘅Cosmic 啦，即係嗰個方言，亦都即係Space Jam 啦。但係其實喺漫畫入邊兩樣嘢嚟嘅，嗰、那個叫 Cosmic Cube， 係一個叫 AIM 嘅組織做出嚟嘅，人類嘅組織做出嚟嘅一個可以改變現實嘅一個神器咁上下啦。咁點解佢哋會有咁強嘅能力做到一個咁嘅嘢？原來佢哋發現到，喺多元宇宙以外有另一個種族叫 Beyonders， 佢哋係可以真係神一樣嘅力量，可以隨時只係眨一眨眼就可以令成個宇宙完全消失，佢力量強到 咁樣 嚇。咁佢哋發現 Beyonders， 佢哋意外地剔現咗其中一個 Beyonder 嘅能量，咁就將佢吸取過嚟，就形成一個正立方體嘅嘢，就係、是、Cosmic Q。咁Thanos 攞到 Cosmic Q， 咁令到宇宙大亂。咁佢嘗試到做神嘅力量，因為後尾被打敗咗 ，Cosmic Q 亦俾人收回。咁跟住佢就諗到。比 Cosmic Q 更強嘅有咩呢？就係呢六粒 Infinity Gem 啦。咁佢喺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其中一個同套戲一樣嘅就喺 Collector 度攞多一個啦。啊呢度冇啊 ，Collector 嗰個俾咗送咗去 Oscar， 咁所以唯一一個相同㗎啦。咁啊，咁佢攞齊嗰六粒 Gem 啦，咁就。引起另外一個漫畫裏面引起另外一個佢嘅細仇比迪嘅注意啦，係一個叫 Adam Warlock， 全身金色或者金色或者紅色嘅，有時金色或者紅色嘅人造人啦。佢係一個有一班科學家研發出嚟人造人，就係、是、未來嘅完美版本嘅人類咁啦，咁啊可以飛啊，又可以放出能量啊，亦可以喺宇宙之間唔使呼吸啊，咁佢得到接近永恆嘅生命，咁後屘去到另外一個地方有一個怪物啦，叫有Life Evolution 咁 High Evolution 咁佢鍾意做係一個瘋狂科學家，佢鍾意做一啲實驗，就係將人類將生物唔同嘅進化做一個獸人，咁佢直頭強大到可以喺地球喺太陽嘅另一邊做咗一個均衡地球出嚟，咁就係由佢統治。咁 Adam Warlock 咧就去咗佢嗰度，成為咗嗰度嘅英雄啊！咁啊，但係佢發現佢其實嘅陰謀就係想利用佢創造出嚟嘅物種取代人類，咁就。Adam Warlock 打敗咗佢，咁就去咗第二度，去咗一個星球度，嗰度有一個宇宙嘅宗教，咁就追求所謂 cosmic awareness。咁 Adam Warlock 就係第一個可以 领略到喺佢哋呢个星球度，第一个领略到呢种嘅嘢噶啦。咁透过领略到 Cosmic Awareness， 就得到咗 Soul Gem。 系。 咁当时系啊，当时Thanos 已经攞齐，除咗 Soul Gem 之外攞齐啊，咁就同阿金摩罗 争啦， 系啊争啦，咁就攞咗个 Soul Gem， 咁阿金摩罗佢去地球度揾咗 Thanos 系争赢咗嘅， 争赢咗，咁去到地球呢、這个就系第嗰三。Final Quest 之後就有Infinity 嘅三部曲，呢、這個就是頭一部曲 Infinity Gauntlet 啦，無限手套啦。咁咁成班啦，包括 Hulk 啊，當時嘅 Hulk 嘅係已經融合咗班納 Doctor Banner 同埋其他幾個唔同嘅人格，所以有思想、聰明同埋奸奸地嘅。 哦， 啊，因為 Hulk 最初嘅三個人格就係、自闭症嘅灰色壳啦，同埋着西装嘅灰色壳，就代表佢狂暴同奸奸地，佢叫 Mr. Fixit。咁另外一个就系绿色嘅越愤怒越大力嘅，大家知道版本嘅变形侠啦。咁当时有一个叫心理医生，都系拥有变形侠力量嘅， 吓、 叫 Doctor Samson， 帮佢融合咗三个人格，所以咧。同埋加埋 Doctor Banner 嘅人格，所以佢又聪明又奸奸地，系一个完美版本嘅 Hulk 咁就系啦。咁而当时雷神系被封锁咗喺美佐拉里边嘅。咁而当时嘅雷神系一个叫 Eric Masterson 嘅人，亦都即系后尾嘅分身衰。吓咁嗱，其实雷神嘅取有几？就算唔計其他嗰啲所謂遠古嘅 K 樂水咧，都有四把嘅，喺漫畫度就是、雷神自己揸嘅 Mirror 美佐拉啦，同埋 Eric Masterson 後尾揸嘅叫分得衰啦，但係其實力量有少少唔同嘅，分得衰係唔可以呼喚雷電，但係佢本身一個 battery 咁上下。咁佢可以自己发动雷电，唔需要呼唤嘅。另外系 X-Men 里面 Storm 揸嘅叫 Thunder Tracer 啦， 系 而今次电影度出场嘅 Storm Baker 咧，就其实是一个外星人 Beta Ray Bill 揸嘅，但系个样就完全唔系咁嘅样嘅。嗱，佢个名字。今次喺漫画度见到嗰、那个，唔系今次喺电影度见到嗰个锤咧，一半系斧头，一边系锤咧。其实个造型咧就是、Ultimate 另外一个均衡地 Ultimate Universe 里边嘅雷神所揸嘅嗰个锤。但系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啊，嗰个雷神其实就唔系真系神族嚟嘅，只不过系科王嘅转生嚟嘅啫。一个地球人咁、那个锤亦系唔系咩神物嚟嘅，系科技产品嚟嘅。吓、 啊，哦， 吓、啊，系科学嘅哥哥转生咗成为一个科学家，透过佢记得远古，佢哋远古时代死之前嘅一啲对 Asgard 嘅认识嘅科技认识，咁重做出嚟一样嘢啫。但系唔系神物，系地球做出嚟嘅科学物产物啫。吓、啊。啊个咁嗱个造型就系嗰个 Ultimate 嘅美佐拉啦，但系个名字就叫分咧分咧 Storm Baker 啦。咁嗱至于 Beta Ray Bill 系边个咧？其实你睇上次雷神三咁啊，你见到成个佢喺头嗰个塔嗰度咧，咪有个马面咁嘅嘢咧，那个就系分咗 Ray Bill 啊。Beta Ray Bill 系一个佢其实是一个外星嘅 Cyborg 啦。半人半機械啦，咁幫個科啊決戰，咁奧丁體會到佢嘅強大嘅魄力同埋保護自己同胞嘅心，所以做咗Storm Baker 俾佢嘅。如果揸住 Storm Baker， 亦會變成類似雷神咁嘅樣啊，個馬面。佢原本唔係馬面嘅，原本係扁口扁面嘅啫。因为波咁啊， 因为又眼又口鼻气沉啊。咁啊，变咗更样衰啦。咁嗱，咁当时嘅组合就系咁怪鸡啦，咁加上 X-Men 啊、Fantastic Four 啊，咁同埋 Doctor Doom 佢哋啦，咁佢哋去到 Thanos 新宇宙凌空起嘅一个平台嗰度，咁一轮大战之后咧，就全部被打败啦。例如美国队长佢变咗玻璃波啦，啊唔系。阿雷神俾佢变咗玻璃波烂啦，美国队长俾佢成个 erase 咗啦，咁之类之类啦，咁 Adam Warlock 就突然间俾佢变到失踪咗啦，咁咧，咁佢自满之后咧就觉得，咁跟住成扎 Sinestro 就挑战佢，咁俾佢冇法，即系大战飞过嚟，佢都冇法打败佢哋，但系佢就利用Space Jam 将佢封印。也唔贏，但出古話封印咗。咁佢覺得，喂，我咁勁，我可以自己代替呢分全部做成為宇宙嘅 正 同邪嘅，唔係嘅審判者啦。咁佢就將自己提升到嘅元神出竅咁上下啦。咁結果咧就俾嗱 Nebula 喺呢度係個半人半機械咁嘅，咁嘅咩啦？你記得啦 ，Nebula。俾佢拆散晒嗰个啊，套戏里边 系， 但系喺漫画里边又唔系咁，系一个绿色嘅女啊，唔系蓝色嘅女人咁啊，系佢孙女，就唔系佢养女。 哦，你讲即系你讲下嗰个边个角啊？绿色嗰个 唔系个机械啊。 是机械那个嘛，即是另外一个蓝色那个你说。 是。在漫画里面不是他的样子，是他的孙女。 哦，孙女添。 啊是。 啊咁大咁又是机械的。 不是机械的。完全 不是机械。哦， 正常人类样但是蓝色那样。 哦 ,ok。啊。咁是他跟哪个生的 其实好多仔女喎，冇、交代。 O K， 佢好多仔女嘅佢又，佢另外最后都发现仲多咗另外一个仔叫 Deals， 咁佢嘅 Eternal 能力仲古怪，佢可以做封印，令人喺半生半死之间嘅佢个仔。 O K， 啊， 咁每因为佢哋 Eternal 每人都有基本超能力，就系放能量。手度放出能量嘅，放出能量啦，会飞啦，大力啦，但系每个人其实都有独门武功嘅。 哦 ，OK， 啊，佢嘅独门武功系类似心灵咁，令人恐惧啦 ，friend。 嗯哼， 啊，咁嗱，咁之前呢部因为同佢争拗，俾佢变咗丧尸咁啊，得翻拍，即系成身干晒，差唔多好似碎晒咁啦，咁但系。趁佢元神出嚟嘅时候，攞咗件 Fantastic Four 嚟， 系， 咁就将佢打败啦，要佢消失。但系原来其实之前俾 Thanos 打败咗嗰啲人，消失咗人，并冇真正死。原来 Adam Warlock 做咗手脚，因为佢先系 Soul Gem 嘅真正拥有者嘛，咁做咗手脚将美国队长阿科华佢哋 Doctor Strange 佢全部输同埋自己输送咗去 Soul Gem 嘅境界。 哦， 系 Soul Gem 里边都系一个小宇宙嚟嘅。咁 Fennel 半生半死俾个孙女掟咗去外太空之后咧，咁就突然之间 sense 到 Soul Gem 嘅能量，咁佢哋就吸。用尽心灵能量打开个 portal， 咁就走去 Adam Warlock 咁啊，咁佢哋又走翻出，咁佢哋就走出嚟突炸呢部啊，咁结果咧就用激将法叫咧呢一度啊，将世界还原，咁结果话一还原，因为还原之前佢俾 Thanos 变到变咗丧尸咁啊嘛，咁就即刻变翻卜卜脆咁就手套都跌埋，咁啊成班人去抢个手套就， 咁样啦。 系，所以喺故事里边系斗智嘅啫，打就冇得打。咁、啊、但系会唔会就系今次交代会类似咁嘅故事咧？其实消失咗啊，系俾 Doctor Strange 输送咗第二度咧。 哦，咁样啊？ 有啲咧，呢度冇 Eden Warlock 啊嘛，可以做呢个嘢就要拥有 Time Stone 嘅 Doctor Strange 啦。 嗯，又未止冇可能嘅、啊，不过吓睇下佢点搞啦。 吓、啊、咁啊，我估有咁可能性啦。咁啊，结果咧就抢赢嘅就系 Eden Warlock 啦。咁啊，呢份 Tribal 就做咗个咒语，话唔可以令 Infinity Gauntlet重新再聚合，咁结果佢哋就将佢分成咗几个人啦，就包括阿 Death Destroyer 啊 Kamala 啊，佢哋几个啊，咁六个人，咁就每人掌管一个宝石咯，啊， 哦 ，OK， 嗱，咁跟住第二部曲就叫 Infinity War。 嗯， 就系、是、当 Adam Warlock 叫翻呢个名啦， 啊，掌管住 Infinity Gauntlet 嘅时候咧，佢发现如果自己拥有善同恶咧，都会做错嘢嘅。咁佢将善同恶都分裂咗出嚟，恶就形成咗一个叫 Magus 嘅嘢嘅怪物啦。咁啊 ，Magus 咧就得到咗 Cosmic Cube 嘅力量。咁样呢就制造一架山寨嘅英雄啦，咁就 infantry 地球啊，咁引致大量嘅伤亡啊，咁跟住亦都正式要君临宇宙啦。 係。 咁 Thanos 呢就其实 Thanos 都系其中一个掌管 Infinity Gem 嘅人啦，佢掌管住 Reality Gem 啦。咁发现呢咁就要将 Infinity Gauntlet 重新组合啦。咁结果但原来呢份 Tribal 嘅意思话唔准组合，唔系唔俾佢组合，系下咗咒语佢组合唔到喎。咁、 哦、 结果就说服咗呢份 Tribal， 咁去 Galactus 就发现如果冇 Infinity Gauntlet 系阻挡唔到咩嚟。拥有几个 Cosmic Q 嘅能力嘅，咁结果就说服咗呢班卓标王，咁就俾佢重新组合唔知歌力，咁啊两个相较之下，又系靠取巧咁赢咗 Malice 啦。话如果你系恶嘅，咁呢扎咁你系恶，咁咩善咧？佢话要佢谂自己系咩善，咁就谂到善，咦？咁佢自己做嘅嘢唔妥喎、啊。咁样一时收回 Cosmic Q 嘅能量之下，你知点噶啦？ 系 吓，咁、啊、就又封印咗佢啦，打彻底打败。另外咧，第三部曲就系 Infinity Crusade， 咁就系佢分开善同恶啦。Adam Warlock 咁善方面咧就变成一个女性嘅 Adam Warlock 啦，叫佢叫自己做Godless 啦。咁佢要消灭宇宙一界邪恶。而最邪惡男人啦，咁佢就係佢又將 女權嘅， 係佢將啲女性嘅英雄啊，包括舒克啊、Susan Storm 啊，即係Invisible Woman 啊、Spider Woman 佢哋咧，全部控制住，組成喺宇宙一方組成娘子軍啦，咁啊，一令到宇宙一半人口突然間消失咗，咁 Tony Stark 就组成天队去同佢哋对抗啦，咁啊老公打老婆啊，男朋友打女朋友咁啊，结果就吓，咁啊最后最尾Adam Warlock出手将 Godless 收融合翻落自己度，咁就完啦个故事， 吓 简单嚟 嘅，即系冇事发生过， 咁啊当然又冇事发生过，咁啊呢个几个都系由于唔同嘅人拥有咗 Infinity Godless 嘅能力啦。但大过 Infinity Gauntlet 其实都有好多人嘅，美国队长大过啦， 系 喺Secret Wars 三嘅一個嘅前奏故事叫 Insurgent 咁啊，一個均衡地球喺突然間地球上面出現，咁兩個會相撞喎、哦。咁美國隊長帶住 Infinity Gauntlet 咧，想將個地球送走，但係發現唔得。但係點解咧？原來成個 Insurgent 點解唔同嘅？理论上佢可以做到啦，完全个力嘅能力咁、啊、但系点解唔得？原来成个 surgeon 系由 Beyonder 啊，即系嗰班拥有神一样嘅力量嘅人操控嘅。佢做实验发现，咦，宇宙撞下，将佢毁灭咗会点咧？咁佢哋试验之下，咁完全个力嘅力量都唔可以斗得过 Beyonder 嘅能力。咁嗱，另外帶個嘅Mr. Fantastic 都帶過啦，咁啊，而另外一個帶過就係黑豹啦。 哦， 咁喺 Insurgent 之後咧 ，Doctor Doom 剩翻兩個最後嘅地球啦，就係、是、Ultimate Universe 同埋嗰六個地球啦，正常地球。咁Doctor Doom 就同 Owen 就 Monica Man 咧。一齊找到一個平台，就是 Beyonders 的來他們宇宙的缺口，他在那裡跟透過 Molecule Man 的能力將 Beyonders 的力量偷了部分，那就將所有不同的被毀滅了的宇宙和剩下的兩個宇宙的不同的 part的地方咧，就全部組合咗，成為一個新嘅星球，叫 War World， 叫 Battle World。咁樣咧，所有雷神，所有唔同宇宙嘅雷神就俾佢集中成為佢嘅警察部隊啦。Fantastic Four 裏面啊 ，The Thing 就俾佢變成城牆阻隔咗唔同宇宙嘅範圍啦。所有 Hulk 就俾佢帶組成一個 Hulk 嘅角啦。所有女人又組成了 Alpha Force 一個全女權主義至上的世界啦，咁之類啦。咁結果後尾剩翻落嚟616同埋 Ultimate 嘅一扎人啦，包括黑豹啊、美國隊長佢哋啦，咁就最後同埋Saint Foster 嘅女神啦，因為當時科學冇法子舉起個錘，就係佢個女友 Jane Foster 揸咗個錘變成新嘅科學啊！咁佢哋就策劃要打敗 Doctor Doom 啦。咁而佢又總即係唔講曬成個故事，即係總進攻咁咧，黑豹係揸住啲 Godly 去同佢鬥嘅，但係吸收咗 Beyonder 嘅力量之後咧，係完全冇得鬥。咁到最後黑豹俾人打到殘，佢試用唔同嘅力量啦，將佢變去唔同嘅時空又唔得，將佢成個融咗，佢即刻組合翻，跟住打到佢謝曬，咁佢話：我從來都冇諗過打敗你啊！黑豹就話：我只係拜時間。咁結果最後就係 Molecule Man 同 Mr. Fantastic 就重新做個 Big Bang， 將多元嘅宇宙帶翻嚟啦。咁就大家忘記咗呢件事，咁就。新的 Marvel， 即是其實是 Marvel 一個 reboot 的故事的。 OK， 所以 Marvel 被人彈得最重要就是這五年間，今次是今年又玩 reboot 了， Marvel Legacy。 是。 五年間 reboot 四次。 我不知道啊，他現在套戲都似上又想 reboot 的東西啦。 他同埋上一他其實因為點解佢嚟呢次個 Legacy 嘅 reboot 咧，就將撥亂反正，因為之前佢幾次 reboot 大量介紹咗呢啲唔同嘅人物小人，即係無數嘅 Iron Man， 無數嘅科幻，無數嘅乜嘢，咁你做咩嘅？蝙蝠俠有幾個？ 係， 咁佢咪要將而正統嗰啲完全消失曬喎 ，Wolverine 唔知道咗 ，Wolverine 死咗 ，Phoenix 死咗， Professor X 死咗，咁但系而家全部都翻翻晒嚟。本来化变成一嚿金属像嘅 Wolverine， 个金属像突然间裂开咗 ，Wolverine 唔见咗，复活。咁 Phoenix Force 良心发现咧，将Jean Grey重新点讲啊？重新制造过出嚟，咁Jean Grey又复活。Professor X 原来死咗之后，佢嘅元神仲喺度，咁就元神复活。 哦，即系变咗只鬼。 咁可以，唔知佢会唔会做返个肉身呢，暂时未啦。咁Iron Man 返返嚟，因为 Iron Man 俾 Iron Heart 嗰个黑人女仔代替咗㗎嘛。咁 Hulk 俾 Ryan Choi 代替咗，唔係俾阿 Choi 一个亚裔，应该韩裔嘅男仔代替咗做 Hulk 㗎啦。咁真正 Dr. Banner 又返返嚟啦。即係将呢架佢之前嘅上兩次 reboot 就係大量嘅少數人種啊，少數族裔啊，咁啊，同埋女人啊，咁結果科學而家又揸翻個取啦，咁啊變翻科學，咁即係咁變咗，係咪中意咧？啲人其實發現原來多咗黑人角色，啲黑人唔係真係咁中意睇黑人角色嘅。尤其是他们做的那些所谓黑人其实白人一样，起码他不是 Power Man， 那真的有黑人文化在那里，一个黑色的白人女仔、 okay.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特别样 那么、变成小路女仔这些不是很多人喜欢的、那结果唯有现在 Legacy 那就还原回所有东西 了。 OK， 好，咁唔同嘅人都揸过 Infinity， 亦都睇到 Infinity 喺漫画度并唔系完全无敌嘅 ，Beyond 可以打败佢啦，得到 Beyond 力量嘅 Doctor Doom 可以打败佢啦 ，Monitor Man 可以打败Infinity 啦，某程度上啦，唔系硬性对冚嘅话 ，OK， Adam Warlock 可以打败 Infinity 啦，因为佢。无论边个拎到佢都系 Soul Gem 嘅真正主人，佢都可以控制到，所以永远唔可以完整嘅。 系 啊，咁仲有其他，例如 Mr. Fantastic 个仔，理论上虽然冇真正冚过，但理论上佢系有能力对抗 Infinity Gauntlet 啦。 系 啊，因为佢系话佢强到可以制造自己嘅宇宙出嚟嘅。 系 啊， 哦，你讲下。边个 嗰个叫 Mr. Fantastic 个仔 Frankie Richards 啊、 oh, okay. ，喺一个Hill Reborn 嘅故事之中，因为融合咗 Magneto 同埋Professor Xavier 嘅能力嘅一个怪物叫 Onslaught 出现啦，咁 X-Men 同埋 Avengers 全部去对抗佢，但系喺佢两人嘅超能力合埋一个物体之下，根本冇得斗。咁就嚟同归于尽嘅时候 ，Fanky 就用直头唔系刻意添啊，谂一谂嘅，就做咗一个 pocket universe， 一个小宇宙出嚟，将佢哋全部吸纳晒去保护佢哋，唔使死。我知佢强到咩地步啊！跟住将佢嘅小宇宙嘅地球。后尾可以将嗰个小宇宙嘅地球喺现世之中显现，成为另外一个新嘅 counter， 即系喺地球另一边嘅均衡地球，系强到呢个地步啊！咁某程度应该未至于输咯，同 Infinity 过嚟打。咁啊 ，Scarlet Witch 亦都佢拥有。力量去到最巅峰嘅时候，佢可以改变成个宇宙。例如佢只要諗一諗，所有 Avenger 就死晒。佢只要諗一諗，就可以将世界变成一个由 Mutant 统治嘅世界，House of M 嘅故事啦。咁佢哋都可以啦。 OK。 而 Professor X 嘅仔 Legion 佢可以改变时空，改变空间，可以制造唔同嘅人格，可以拥有无数唔同嘅超能力。理论上 已经系 Infinity Stone 啦。 系啦，起码算系佢 Wanda， 佢同 Wanda 嗱 ，Richards 某程度已经等于 Time Gem、Reality Gem 同 Space Gem 三样嘢嘅力量啦。吓、，Wanda、Reality Gem 嘅力量啦，至少拥有吓、，Vision 就 Power Gem 加 Reality Gem 再加 Time Gem 啦。即是每个人都至少有两至三粒Infinity Stone 的能力 ,Gem 或者 Stone, 看看你漫画还是电影。所以在漫画那里就不是绝对无敌的。 OK。 同埋另外一样东西，如果你拥有 Cosmic Q, 亦都勉强可以斗一斗的。 OK。好啦，那就讲一下这个Captain Marvel 咯，到底呢、這个、 Captain Marvel 咧 系乜水嘅？ 有几代啦，啊，咁啊，一个好风流嘅外星零零七啦。 哦， 原本嘅 Captain Marvel 系嗱、正正真嘅 Captain Marvel 呢个名咧，就 Fan Comic 嗰度拥有嘅。个正式嘅 Captain Marvel 即系红色衫、深色个雷电标志嗰个咧。其实就四一年已经出现噶，咁就是 Superman 嘅竞争者。 OK， 咁佢曾经一段时间打败 Superman， 咁但系后屘 DC 啊，当时咪叫 DC， 当时叫National 啊，咁告佢之后，咁一路持续打差唔多20年官司，咁就 20年 停咗出啦，咁就。后来就 DC 就买起了他添啦，个角色。 哦， 咁当中咧 ，Marvel 以前系叫 Times 嘅，咁改做 Marvel 嘅时候，觉得以 Captain 整个人物叫 Captain Marvel 几好、啊，咁所以就申请咁出咗 Captain Marvel 嘅书啦，咁就另外一个人物一个外星嘅007咁上下啦，咁佢就申请咗专利，咁所以。正式正版嘅 Captain Marvel， 你可以叫 Captain Marvel， 但你唔可以出书，唔可以拍电影叫 Captain Marvel。咁所以点解 Captain Marvel DC 嘅 Captain Marvel 嘅戏要叫 Shazam 啦？ 哦 ，OK， 吓，咁呢个就系少少 Captain Marvel 嘅知识。而 Marvel 嘅 Captain Marvel 咧，最初出现嘅就系一个叫 Marvel 啊，MAV。跟住 hyphen ELL 嘅一个人物啦，咁、同地球 Marvel 呢个字一样，所以佢叫 Captain Marvel。佢其实系一个上位啊，一个喺 Kill Empire 嘅段嘅上位啊。咁 Kill 系咩咧？就系、Agent of Shield 里面蓝色嗰啲外星人啦。咁佢系派嚟地球搜集情报同埋嘅工作嘅。咁佢成为咗地球上嘅英雄啦。咁啊，就后尾喺对抗 Zero 嘅一场战争之中，佢阵亡嘅，佢患咗 cancer， 后尾病死啦，唔系即时阵亡啦， 咁样 咁嗱，喺佢自己嘅地方嗰度咧，都沟咗几个女仔啊，所以佢有几个纯 Q 嘅仔咁。其中一个 Captain Marvel， 其中一个后尾跟随嘅 Captain Marvel 咧，就系佢个仔啊。咁另外佢另外一个 Captain Marvel 咧，就一个 Skull， 即系嗰啲会变形嗰啲绿色嘅外星人啦。佢喺地球亦沟咗 Skull 嘅公主，咁又生到个仔，咁就叫生咗两个仔啦。其中一个就系 Hawkling 啦。表面上是 Hawk 咁嘅样嘅绿色巨人啦，咁但系佢真正嘅力量唔系大力，系变形。咁另外一个就系、 是、变形合衣。 另外一个系比较似 Q 样嘅 Captain Marvel 啦，冇做过 Captain Marvel， 你仲有另外一个仔啦。咁啊，亦都沟咗当时一个空军嘅上校。 就係 Cal Dantas 啦。咁一次 Cal Dantas 一次受咗重傷嘅時候，佢將佢嘅能量輸送咗俾佢啦。點解佢咁強咧？因為佢係揸住咗，佢係擁有Cosmic Band 啦，一對手鐲啦，就係點講咧？呢對手鐲係 Q 帝國嘅最高科技產品兼聖物啦。佢可以吸收宇宙能量，咁令到佢可以飛啊，可以放光啊咁。咁另外佢喺地球嘅時間咧，佢亦抄咗真正 Captain Marvel 一啲嘢嘅，就係佢為咗救有次佢為咗救一個同變形俠衣一齊嘅小朋友叫 Wick， 叫阿 Wick 啦，咁受咗傷，咁佢就為咗退將自己嘅真正身體退去一個叫 Negative Zone 嗰度唔傷，咁就將對 Cosmic Band 交俾阿 Wick， 當阿 Wick 一需要幫助嘅時候，就遞高雙手交叉兩個 Cosmic Band， 就阿 Wick 就會去咗 Negative Zone， 咁佢就會喺現實之中出現，又似行玩超人啦， 即交換咗位置， 亦都似真正嘅 Captain Marvel， 真正嘅 Captain Marvel 係一個細路變身噶嘛。当然佢系真系变身，唔系交换。 咁 嗱，呢个就系头一个 Captain Marvel 咯。咁陆续有一个黑人嘅女军官啦。咁又系，但系嗰个冇关嘅，佢只系拥有类似咁嘅能力，可以将自己变成铺坛啦。咁亦都有一个系佢个仔啦。咁到最后，最初叫 Miss Marvel 啦。Cal Dantas， 因为佢救佢嘅时候吸收咗 Captain Marvel 嘅力量，所以佢都拥有同佢接近嘅能力啦。咁后尾最初佢就叫 Miss Marvel 啦。咁啊，后尾佢俾 X-Men 嘅 Wolf 吸收咗佢嘅能力。咁冇咗能力之后就退隐咗。咁结果咁到一段时间之后，佢再重新加入 Avengers， 因为佢得到咗另外一种能力，咁就变成一个即系橙色着火咁嘅女人啦，叫自己 Boundary 啦。 咁啊，即系好似阿 Peg 火咁。 咁啊唔系，佢都仲有三只嘅。 哦 ，OK， 烧冇烧到佢哋喎，佢件长袍，佢件唔知袍定衫咁嘅嘢啊。咁亦都去過 Q 嘅 Intel 格嗰度做過啦，咁去過 Sear 嘅 Intel 格度做過一輪啦。咁後尾佢對抗強敵嘅時候，將 Boundary 嘅能力用盡，咁結果發現原來自己吸Miss Marvel 嘅能力翻嚟喎，咁就翻地球，咁就承繼咗 Captain Marvel 個名啦。 係。 咁大致上嘅故事就係咁啦。其实某程度佢係一个 Supergirl 嘅山寨啦，咁啊连名都差唔多嘅。Supergirl 大家都知叫 Ninja Lee Divers 啦，咁 Carol 就叫 Carol Divers 啦。 OK。 咁而力量差唔多啦，飞啊，力大无穷啊，金刚不坏之身咁啊，即係所有超级英雄必有条件咁就係啦，当然。 嗯嗯。 咁佢点嗱？你都讲啊，点解不断要有唔同嘅 Captain Marvel 出现咧 ？Marvel 系， 因为其实版权呢样嘢好 tricky 嘅。你如果超过某段时间冇用咧，冇用呢个名出书或者出电影或者出任何嘢咧，咁 DC 就有权倾得翻 DC 呢个名噶啦。 哦，咁样。 咁所以佢不断都要有人明 唔死都要 九唔搭八嗰个黑人女人，佢都要叫佢做 Captain Marvel 咁出部书，一个绿色怪物佢又要叫佢 Captain Marvel 出部书，咁个咁结果到而家呢代就系用翻 Miss Marvel， 即系 Carol 做 Captain Marvel 出部书啦。咁当然亦有另外一个人接手咗佢 Miss Marvel 呢個名喎，是一個 Inhuman， 一個伊朗嘅女仔。 哦。 但係佢點解係 Miss Marvel 啊？純粹因為佢崇拜 Captain Marvel 嘅啫喎。 哦，咁樣。 力量就完全唔拉更 嘅啫。 啊，力量完全唔拉更，佢橡皮人嚟嘅。啊，咁大致上 Captain Marvel 就係咁啦。 咁啊，好啊，嗰日韓明先。好，下次有啲咩嘢再揾你上嚟再講下。 好，拜拜。 好，拜拜。